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一下主要内容。2018年本市高考点共设91个，准考证下周一发放完毕。教育部2018年高考网上咨询6月22日启动。今年本市将增3万学位，新建改扩建158所幼儿园。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18年本市高考点共设91个，比去年减少一个，准考证将于下周一发放完毕。北京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仔细核对准考证信息，有些考点校容易混淆名称，考生要注意区分，避免走错考点。考生和家长不要只看考点名称，还要注意考点所对应的地址。考生可在考试前熟悉考点所在位置，科学合理设计出行方式及路线，提前安排出行时间，每科开考前最好提前半小时到达考点。记者一号从教育部了解到，2018年高考网上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正式启动。根据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今年网上咨询活动时间为6月22号到28号，每日咨询时间9点到下午5点。咨询周期间，全国招生高校将在线回答问题。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自主审核单位名单的通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0所高校被确定为首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高校。这些高校每年都可以自主增列和调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高校按本单位规定的程序完成审核后，可以直接网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不再需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复审。高校拥有较大的学科设置权，既可自主设置学科目录规定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还可自主设置交叉学科，按一级学科管理。在第69个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东城区在31号举办了61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通过对学生体育、艺术、科技、传统文化等领域展示，凸显全区中小学在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探索创新所取得的教育成果。请听本台记者张征的报道。 本次主题活动由表彰会和实践活动体验两部分组成。在表彰会上，来自东城部分学校的学生通过文艺表演方式展示了其在冰雪运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作为参演嘉宾，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唐烨也参与了东城优秀剧目进校园等活动，帮助学生排演经典话剧，让学生在表演中不仅感受中华传统和艺术的魅力，更学会做人的道理。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比较明显的就是开朗了，愿意表达了。第二个呢，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现在的独生子女多，但是呢，戏剧了之后他学会了协作。 据了解，2017年1月，东城区启动了青少年文化传承2030工程，率先将京剧书法列为首批优秀传统艺术项目。目前东城90%以上的小学、70%以上的中学都开展了与之相关的课程及活动。东城区教委副主任尤娜表示，东城下一步将尝试出台学生书写标准，让每个孩子都能写得一手好字。 东城目前啊，正在认真的研究青少年的汉字书写的标准，小学低年级可能会从硬笔来要求，到了高年级，特别是到了中学、高中阶段，可能就会从书法艺术这个角度更加强调书法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总而言之，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渗透啊，来做好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传承。 好，来关注下一条消息。记者日前从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了解到，2018年全市拟通过新建、改建、扩建158所幼儿园，完成新增3万个学位的任务。截至4月底，9所幼儿园已经开班招生，涉及学位2110个。今年全市还将推动无证幼儿园治理工作，截至4月底已审批3所，正在整改拟转为社区办园点的182所。APEC 未来之声青年创新论坛日前在北京大学举办，论坛主要围绕科技、公益、教育三个主题展开，鼓励青年在新时代积极投身到各领域事业发展当中，积极发挥青年才智、创新进取。据了解， APEC 未来之声是 APEC 组织框架下的唯一官方青年发展项目，旨在为优秀青年提供国际舞台，开拓国际视野，培养 APEC 地区的优秀青年人才，关注关心青年成长，在国际舞台做好当代中国青年连接世界的桥梁和纽带。

包括节气等等，都会在这个家风里面， 嗯， 在课程里面渗透。 嗯， 所以丰台二中的孩子，我觉得整体的这种文化的底蕴还是比较深厚。他们读的书呀，比如说每学期的阅读节， 嗯， 他们所见识的，比如说他们去一些人文景观呢， 嗯， 包括去海那个外地游学支教啊等等，都会让他们觉得成长为很大气的这种孩子。 嗯，其实您谈到了这个以后，能不能够认为说丰台二中的孩子一拿出来一拎出来，感觉就气质跟别的不太一样？ 作为校长吧，看自己的孩子怎么看怎么顺眼，所以他这孩子都是挺善良、挺大气的孩子。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具体谈到这个关于这个咱们的教学的内容了。因为对于家长来说，一方面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能够让教孩子作为一个特别正直的人， 是 作为一个善良的人，作为一个对社会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人。但是除此之外，家长不得不考虑的就是最终我们的出路如何。其实最终到根源上就是我们的教学的特点，包括班级啊、课程设计的一些特点，能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何校长？ 其实丰台二中教学啊抓得很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它的整体的课程设计，从教学角度来说呢，是重视孩子的这种自主选择。 嗯， 比如说我们新高一的孩子，他将面临着这个不同方案的选择。 嗯， 首先是学校满足他孩子的选择权利，然后由于学校每一个学科啊都有特级教师作为学科带头人，所以每个学科的发展我们是整体推进，无论是这个岁数大一点的老教师啊、特级教师啊， 嗯， 还是刚入职的90后的年轻老师啊，他们都会集体备课形成一个团队，所以他们的这种整体的这种学科的建设在丰台二中我觉得体现得比较完美，所以不存在着说学科的弱项，他们选择哪个学科都会得到最好的老师的这种帮助。同样我们还跟北京师范大学的每九大学科的教授们都直接联系， 嗯， 我们叫高端备课，所以丰台二中的每一个星期的备课， 嗯， 都是和北师大的教授们共同进行， 哦， 所以他们的这种备课也是引领到了学科的这种前沿的信息， 嗯， 有利于孩子，掌握最好的这个知识。 其实在这一点上还是要跟咱们的家长普及一下， 对， 因为很多家长都希望说我这孩子一路上，比如说我的班主任最好是语文特级，教我的数学的数学特级，教我英语英语特级，教我物理物理特级，化学化学特级，所有特级教师最好在我的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路陪伴。 嗯， 但是这个实话说并不现实。 对，这个也不可能。 对，这个并不太现实。 嗯， 然后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如果要是这个学校怎么样去建设好一个学科建设，还是要跟家长们说，如果他能够在备课这方面是有那种高端的、有非常大多经验的这种特级教师或者专家的介入， 对， 其实就已经享受到了这个特级教师的他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过程了。 对，对， 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是这样。 刚才您谈到了新高考之后，我们其实现在也面临着很多的走班也好，然后教学班也好，因为我们这一段时间在做的时候，所有学校都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么丰台二中是怎么来去做教学班跟这个行政班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区隔的？ 我们还保留行政班。在现在的高一里面，我们保留着8个行政班。 嗯， 同时呢，依据孩子的选择，固定一部分这个班级，同时呢还走一部分是走班。比如说现在的孩子选择，我们200多个高一的学生，有100多个学生选择语数外之外的物理和化学。 嗯， 那么这个5科的可以相对稳定。 嗯， 另外的，比如说另外的4科里面，史地政和生物，那么以走班为主。所以我们叫这个固定一部分班级加上走班集合在一起。 那其实每个孩子的学习水平可能会有一些差别，那在这里面分层上面，那之前您谈到的固定的班级里面也会做一个分层吗？ 对，会分层的。比如说你像同时选择传统的理科的，就理化生都选的，这里面可能有80个孩子。80个孩子并不是简单的分成两个班，而是根据不同层次分成不同的班级。也就是走班加分层同时进行。 走班跟分层同时进行，也就是说保留了行政班的这样的一个建制。 对。 然后同时在教学班上对孩子们根据你的学业水平的不同。 对。 然后还是要有一个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对。 教导。 嗯。 好的，这就是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同时在今年的这些初三的学生会跟我们现在已经上高一的这批孩子来比，他们会有什么区别吗？ 因为今年的初三的孩子他已经面临了第一次选择，他们中考就开始选了，所以在高一来说呢会更成熟一些。我们会在生涯教育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让孩子更理性的选择高中他将要拿什么科目去高考。 所以高一我们会做一些生涯规划教育，做一些这个孩子的自我认知啊，学科建设啊，走进大学啊，大学节啊，等等一些传统的活动，这种活动让孩子们能够自我觉醒，唤醒孩子内心深处的激情和理性，然后让孩子在第一学期，就是新高一的第一学期开始选择，比现在的高一的稍微早一点， 提前一些， 先提前一些， 因为毕竟已经打了底儿了， 对， 对，已经打过底儿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就是对于好学生的培养了，因为到了高中就允许有实验班了， 是， 那这个实验班其实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我的孩子能不能进这样的实验班？实验班能够给我孩子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条件？那么对于丰田二中来说，首先咱们有实验班吗？ 有实验班，有两个理科实验班和一个人文实验班。 哦，那他们的特点呢？是就按照我们字面理解，意思就是一个理科一个文科吗？ 哎，不是这么简单。 嗯， 其实这个进入理科实验班的，就是传统的理科实验班的孩子，大部分的确是在物理、化学啊、生物啊等这些学科方面，有突出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参加一些比赛呀、或者是有一些项目呀，甚至是他们对某个学科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 嗯，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孩子的物理的研究，甚至不亚于很多大学生。他们已经立志做某个方面的专家等等，这些孩子我们会变成理科实验班，的确是成绩也很好。人文实验班呢，可能对这种人文啊、历史啊感兴趣的孩子，我们会编入人文实验班，他们会关注人的发展、人的生存，带有更广泛的这种人文性的孩子，这些孩子将来也是成长得不错。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不用说看着人文实验班我就觉得啊这就是偏文的，我就不去报。 不只是这样的， 好，那么他们的进入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在高一中考结束以后录取到丰台二中，我们会有一个入学的这种测试，会通过测试和志愿结合在一起。当然这两个班呢，在高一高二高三也不是固定的，也是流动的。你像普通班也可能经过申请呢，符合条件也可能进入实验班。实验班的孩子如果是真是在这方面 适应不了、 落后了或者适应不了的，也可以进入普通班、平行班吧。 所以这样的话，给了孩子一个自由选择的这样一个余地。 对，给一个余地，也给一定压力。 对，有一个末位淘汰的可能性。 是是 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到就是他们的成绩是什么样子了。这几个实验班其实也是我们应该，如果要是我是一个校长，我觉得应该最拿得出手的一些孩子了。 对， 那怎么样他们的成绩？ 的确是我还是很自豪。 嗯， 我们像去年人文班的孩子考上北京大学啊，包括我们两个这三个实验班都是100%的重点大学了，这个没问题，因为整个丰台二中的，这个已经一本率90%多，所以对实验班的肯定是成绩是最好的了，当然同时他们还参加一些像自主招生啊、学科竞赛呀、也都是实验班里面最好的、最优秀的。 都是还曾经获得过一些奖项，对吧？ 对，获得奖项的。 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时间还有上面段还有5分钟啊，我们接下来再谈一谈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招生计划。具体的计划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今年我们高一招210个学生。所以他是属于在丰台区里面。应该属于前几百吧，1000名之内都可以很好的报考丰台二中。 就是给一个范围，大概前1000名。 1000名左右应该没问题。 就报丰台二中。那么咱们招生计划大概分几块？ 招生计划主要是这个普通的学生，当然还加上一个人文实验班。两块。 有前面有校外到校跟 校外到校也存在，对， 也有，是吧？ 还有校外到校的，按照市里面的一些计划里面，我们还有校外到校名额分配的学生。 校外到校和名额分配。 对。 好。也是分为这个优质跟那个普通初中两个 AB 队列，对吧？ 对对。 好的。行。基本上就是排前1000名就比较有戏。 对。 行。在这一点上，这个给家长一个吃一定心丸啊，欢迎大家就报考这个丰台二中。 对，没问题。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个，说什么就是之前呢我曾经跟何校长聊过一次，就是说丰台二中原来，咱们就说原来啊， 是 在整个丰台区的状态，并不是说这像我们今天何校长在这儿这么春风得意的讲，我们那个达到了一本率90%多，然后我们的重点班能100%的一本重点能上重点大学这样的一个状态。经过了几年的发展，我们逐渐有了这样的一个成绩。那么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的就是整个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整体的我觉得这几年的发展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虽然丰台二中的核心呢，一个是我们重视教师，教师第一，所以在学校里面教师的发展、教师的培养、教师的主动的自主的教育能力的确是有一些突飞猛进的进步。比如很多年轻老师主动的申请博士学位啊，还有我们的中年老师啊，他们在集体备课啊，跟专家学习啊，都有一个很好的一种主动性。所以丰台二中老师啊，我一直对外讲他是我的宝贝，他的确是这个学校发展的中间核心力量，都是很优秀很出色的，他们对孩子那种爱心和他的业务能力我觉得堪称一流，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吧。在另外学校管理来说呢，我们是叫减负提质，减轻孩子的不必要的负担，提高他的教学的这种水平和学习成绩。所以减轻负担呢，就意味着我们不会简单的给孩子大量的布置作业，我们的寒暑假作业都是装订印刷成册的孩子日常生活中的错题本，一定是每个学科的错题，是老师精心挑选的，把孩子错题统计出来 概率最高的， 概率最高的，而且是全年级的孩子概率最高的，所以他们很高质量的完成作业，所以提分啊进步也很快， 这也是让同学们能够及时的有效的去填补自己的知识的漏洞。 对， 我能特别好奇问一个问题吗？因为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好， 咱们丰台二中的同学，作为您来说，校长来说，鼓励大家在外面报课外班吗？ 不鼓励也不反对，实话实说，因为有50%的孩子可能参与了外面的学习，因为我们以前周六周日啊没有补课的情况下，所以他们有一部分报考，我们没有反对，没办法反对， 对，这是他们自主这样的一个选择， 对， 但是从本身我们自己学校的教育上来讲，会不会因为课外的教育然后影响到我们本身的课内的教育呢？ 这个处理好的可能是一个良性的互动，但是我们一般的来说不会去阻止啊，但是当然他们在学校里面接受的老师的教育足够完成他们高中的学业， 同时也能够考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对 吧， 主要是家长不放心 对，就是家长的焦虑导致的 对， 好，因为那个最后我们第一时段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来不及说后面的事了，我们等到第二时段的时候再继续来讲一讲那个其他的，包括家务能力的体现啊，包括我们对于优秀生的培养究竟如何培养，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及时提过来。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所学校分别是丰台二中，然后人大附朝阳，还有人大附经开学校，也就是这个在亦庄的经开学校，也欢迎各位及时来提问。我是姚迪，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7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1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与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穿越北极圈之旅正在招募中。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我们的节目是跟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以及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所学校分别是丰台二中、人大附朝阳学校以及人大附经开学校，三所学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把您的问题提上来，然后呢对三所学校的校长进行这样的一个提问。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来自于丰台二中的校长何时明何校。何校，上半第一时段我们没说完啊，这个在加工能力上面您认为丰台二中还有哪些体现？ 其实像在丰台二中啊，它的整体的加工水平是把一些丰台区的为主的一些普通的学生能够通过我们的培养和教育啊到一个比较好的学校。比如说刚才说高端的一些学生他们可能在别的学校里面，但可能啊不一定能够上到清华北大，但在丰台二中由于我们抓住的这种教育的本质，找准了孩子的错误点，他的那种丢分点等等，这个因为我们有十几个特级教师，还有一名正高级教师，每个学科能够很准确的把握好这个孩子的他的学习能力的缺陷，所以弥补的比较快，因此他们入口的分在丰台区是第二，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他们出口的时候事实上是有一个大块的提升，包括我们说的那几个实验班的学生里面，你像我们一个去年一个文科就是这个人文班，有两个孩子除了考一个北大还有两个人大两个北师大都很不错，所以这些孩子他有一个群体的在一起，这里面的家 吊着学 吊着学，同时他们也大气，比如他们利用寒暑假呀，我们带到农村支教啊，在外面游学啊，见识祖国大好河山，但是出国的也是一部分有条件好的孩子出去，这些孩子他大气，他写的文章他做的事情他的意志力都表现得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丰台二中这种上品抓住了孩子的成长在这个青春期里面的一些本质东西， 就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那样的孩子， 对对对，不是死读书，但是也是抓基础，这样结合比较好，我觉得是 好的，因为其实刚才何校也谈到了，就是进校的时候我们的成绩并不是丰台区最好的，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我们三年的改造，那么在丰台区整体呈现上来说表现已经非常的优异了， 对， 出口上表现得非常的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谈到的就是对于这些好孩子们接下来的培养方式，因为现在大学自主招生综合评价非常的多，从初高往回倒推，那么在教学的过程之中我们丰台二中有没有一些侧重？ 对这些比较不错的优秀的学生呢，我们每个学科啊都有自主招生的这种小组，现在是物理化学生物三个学科呢利用这个业余的时间吧，有一些教练老师带着他们进行一些训练，包括自主招生啊，包括学科竞赛啊等等，这个呢也是在做，这是少数的，比例不是很大，每个年级就三四十个学生参与这个项目， 但是呢比如说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他们能不能够享受到比如说一些更多样类型的课程，然后包括讲座，然后让他们对于整个学习的这样的生活会有更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我今天来以前大概统计了一下，在丰台二中的这个高一高二高三的学生，有几个百分数，他们100%的孩子都会在高中期间会参观一所大学并且听一次大学的这种讲座，这是100%。他们有100%的学生呢会到这我们的一些人文景观呢、或者是外地啊游学支教，这个是100%。他们有50%以上的学生会长期的跟踪一个导师，这里面导师呢也包括大学也包括我们中学的一些优秀的老师，来从某个专长方面发展，比如说有的孩子喜欢机器人啊，有的孩子喜欢这种数学啊，有的孩子喜欢物理的某一个专项啊，我们会跟他联系导师，这个呢是从个体的角度，当然我们自己的孩子呢就是在丰台二中的这种高中的所有的学生里面也是100%的会参与到我们叫这种读书节啊艺术节啊等等这样的课程活动，所以我们除了传统的课程以外还加上了丰富的其他的课程，更丰满的孩子的教育经历。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学校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好，丰台二中啊它现在是小学初中高中三个校区，高中部呢是在西四环丰台大桥旁边，联系电话呀我们是6385-0492是我们的招生电话，6385-0492。 0492，咱们有开放日吗？准备？ 我们没有开放，没有固定的开放日 啊。 但是丰台二中是开放办学 啊， 几乎每天都有 都有这些外来的客人啊，或者是家长啊参观。 反正如果想来参观的话，就拨打这个电话预约一下。 预约一下，如果是说你是初三的家长，随时想听我们高中的课程，我们都是欢迎的。 哦， 都是欢迎的。我们不光是请那个初三的家长，像昨天5月31号。我们初三家长就走进丰台二中啊，参观我们的活动啊，来进行生涯教育的提前的预热活动啊，这都是开放的。我们甚至小学生、幼儿园的孩子都会进我们的学校。我还刚发了一个微信，我们周围的幼儿园呢、小学生、家长啊，一起来参观学校，参观我们的课程，我们都是开放的，都是乐意的。所以我们不光是对为了招生开放，我们的社区都开放，包括我们的场馆、体育设施。 其实最终还是为了招生，大家从小就树立了这样的一个印象，就觉得哎，丰台二中真好，将来一定要考到这儿去。哎，何校长，您这个招实在太正了。 我顺便说一句，我们还是丰台镇20多个学校单位里面的教育集群的领头学校。所以我们有这个义务和责任，为周围的居民呢，和幼儿园、小学啊、高中啊，甚至那种职高啊，包括那个成人大学啊，提供一个。就是丰台区的核心位置的文化中心就在丰台二中，所以周围的居民可以利用丰台二中的这种设备啊、体育场地啊、礼堂啊进行活动。这几天是爆满的，包括儿童节的活动。 太好了， 欢迎大家去啊！ 对，这个其实走进了校园，才真正走进了这个学校的文化，然后你才能够接近它、喜欢它。这喜欢它的最前提是接近它。 对，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啊！ 主要做广告 啊！非常感谢何校。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下一所学校了，走进的是人大附朝阳学校。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是朝阳区为引进人大附中优质教育资源与人大附中合办的一所由小学、初中、高中组成的公立学校。学校秉承人大附中先进的办学理念，尊重个性、挖掘潜力和爱与尊重的核心教育理念，借助人大附中丰富的管理经验，立德树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学校全方位共享人大附中的优质教育资源，部分学生全程3年副本部留学。2017年起，我校新高一实行本部同步教学，给予人大附中本部学生使用相同教材、相同教辅，教学进度同步，教学测试相同，也就是全面共享本部教学资源。我校学生还可参与本部的研究性学习、科技活动以及国际名校参访活动。学校拥有一支高素质、高学历、怀揣梦想、手捧爱心的专业教师队伍，其中特级教师15人，毕业于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北外等名牌大学的博士22名，硕士147名。学校在高中实行分层走班、小班化教学和学生成长导师制，每一位学生都有一名成长指导教师，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发展。办学7年，学校在教育教学方面取得丰硕成果，高一录取分数线逐年提升，2017年起分线是543分，高考成绩逐年攀升。2017年，我校有6人被北大、清华录取，被985、211高校录取的比例达到46%，一本率达到90%。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下一座学校了，就是来自于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我们请来的是副校长严彦臣严校来做个节目。严校你好。 你好，主持人。 刚才呢也做了一个详尽的介绍，但是作为家长来说，其实啊，你去关注一些比如说家长的论坛啊，这专门去研究孩子上学论坛，一定都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大附朝阳学校跟人大附朝阳分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严校，咱们这儿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我们全称是后面叫4个字叫人大附中朝阳学校。那么是他们是人大附中朝阳分校，最大的区别他们是民办，我们是公办的。而且他们的高中主要就是国际高中。 准备就是出国的。 对， 啊、 没错。 咱们这边是备战高考的。 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人大附中朝阳学校的特点了。您觉得从我们这个本身的角度来说，咱们的特点究竟体现在哪？ 实际上我想这么说吧，刚才这个片头呢已经介绍了，我们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呢2011年建校，它毕竟是朝阳区为引进人大附中这种优质

这个2017年的高一开始， 嗯， 我们非常的这种系统的并且非常精致的设置了我们的大学的自主招生的课程和大学的先修课程，以及这个竞赛的课程，这样的话实际上对我们越来越好的生源和高端生实际上满足他们的一个需求，这个课程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好。 对，一方面呢我们保证了说这个大部分学生能够跟得上，另外一方面让一些学有余力的孩子能够吃得饱啊，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了。 对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说到的就是这个现在教学班跟行政班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这个确实每个学校的政策都不太一样，那么在人大附中这边是什么样的情况？ 好，那这里想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高一啊，2017年入学的高一，我们实现了这种小班制教学。实际上我们学校最大特色不光是这届高一开始，我们每届都是小班制，因为我们学校是去年招生是190个，分七个教学班，那么算一下每个班也就是对有20多个的，有30个左右这样。那么这届高一2017年高一入学的呢，我们因为这个实行了这个小组班，同时实际上我们行政班是按语数英来划分的，那小组班呢跑班的是理化生史地政六选三，因为这届高一三年以后呢他们正好是六选三，他们要参加等级考试。那么我们这个跑班呢实际上是这样，能够满足每一个孩子他的这个选课的这个要求。例如假如说我们学校有150个孩子选物理吧，那么同时这150孩子我们还会再进行分层，这种 所以这个其实已经把这个分层怎么样去教，然后包括怎么跑怎么去走班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对， 接下来我们就谈到本身自己学校的实验班了。那除了我们要给人大附本部我们来招一批孩子给他们送过去之外，咱们自己的实验班有没有？ 有。我们学校呢实际上这届高一是七个教学班，实验班是四个。我们是当时在招生的时候能够看到我们不分实验班和普通班的招生录取分数线的，那都是一个，去年是543。我们是学生入校以后再进行分班测试。 那么对分班测试之后选出来四个班的孩子然后进入这个实验班， 对， 然后再从里面再选拔去本部的学生吗？ 不是，送本部的已经在这个实验班之前那些孩子已经确定下来了，因为他们要跟着本部去走，对，否则就没办法跟本部的孩子同步了。 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实验班他们最后的成绩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从去年高考的成绩来看，我们的这个文科实验班就是刚刚毕业的嘛，文科实验班的分数是624分。 平均分吗？ 平均分624，理科平均分是613，实际上是613.7分，这样。而且呢我们去年刚才也听到，就是我们文科有两个孩子考上了这个北大，理科呢一共是四个孩子，其中两个考上清华，两个考上北大，还是非常的棒。而且同时我们两个实验班最后的这个实验班呢，他们考上呢基本都是985的院校，被人大呀复旦呀交大这样的学校录取，还是非常好。 这个学生的出路也都非常的好。 对，非常好。 对。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招生的情况了，因为想要考进人大附朝阳的话究竟有什么样的途径能够考得进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大概分几块？ 好，今年我们计划招生的跟去年不一样，我们去年是190个，今年扩招了10个，所以今年我们招生的是200人，那么名额分配呢占到了76个人，统招是107人，校额到校是17个人。就是这样。 全对朝阳对吗？ 全部对朝阳，我们不招外区的考生。 那么在这个统招107个里面还有分002吗？ 没有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比如说咱们去人大附本部的那个留学班它是在哪里边体现？ 去本部的是这样，在我们招生的这个190个孩子里面，我们最终录取的按照中考分的前面来排队，然后向人大附中直接推荐就过去了。 有多少人吗大概？ 多少人，按去年来说我们都是中考的前十名。 前十名。好的。就是基本上有十个人的机会啊，但是除非你成绩 十个人左右，有时候会 15年 的时候是，对对对对，都特别好的话，如果有并列的话，那可能会超过10个人。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时间还有最后两分钟，我们再来谈一下，就是大概多少名的这样的一个名次适合于去填报我们人大附中在朝阳区。 说到名次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只对朝阳招生嘛。 嗯、 那么在朝阳区参考一下一二模的成绩， 嗯、 在1000名左右，实际上都是有希望的。 嗯、 如果要参考分数的话，我们去年的名额分配是547分， 嗯， 统招分是543分， 嗯 嗯，当然校招到校是规定最低分是500分， 嗯。对，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大家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啊，大概1000名左右的名次可能会，有机会能够进入人大附朝阳。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简单说一下这个加工能力，然后咱们剩下的甩到第三时段说，好不好？ 可以。说到我们学校的加工能力呢，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潮人，我是非常的骄傲的。因为我们2011年办建校，是个引进校嘛， 七年、啊、 我们可以说真的是一年一个台阶、 嗯、 啊，一年一个台阶。因为我们知道2011年的时候，我们的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只有481分， 嗯， 实际上非常的不理想。但是3年以后，我们经过我们的这种努力吧，孩子考最好，我们考上了人民大学， 嗯， 的孩子都有。那么要说一年一个台阶，首先看我们的这个中招录取分数线，481、483、502、525、538、546，就是一步一步的往 上 走。实际上这个可能真的是这个，因为我们学校自己的办学得到家长和学生的这种认可。其实我这里特别想谈什么呢，就是您说到这种教育的加工能力，实际上跟我们的第一，我们的优质的师资，第二，这我们的这种理念，还有我想说我们的成绩真的是我们，就我们谢校长话说，我们的人潮精神吧，拼搏、奉献、团结，同时还说到了科学实干，真的是我们干出来的。 就一点点磕出来的。因为还有最后20秒，我们就先不介绍了，剩下 的 转到第三时段的时候我们再来说。 好， 也欢迎各位随时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向三所学校来提问，分别是丰台二中、人大附朝阳以及人大附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也欢迎各位呢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我是姚迪，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1:1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 北京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以海棠为形制，以黄金为原料，以雕漆为点缀，以巧妙的手工制作为气韵，充分展现了金致春晚的文化内涵，更实现了贵金属与艺术品的创新融合，中国传统手工制金技艺与两位大师的奇思妙想更在 BTV 金致春晚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60克至500克足金手工打造，共5种规格8个款式任您挑选，售价29800元起，北广购物指定公开发售，不容错过。

差不多 681肯定是一个681个非常好的这个分数， 是 对对对，这文理都一样。您看，那我们去2016年那个王淑怡，那是我们学校当时实现了一个零的突破嘛，考上北大，她是裸分考上的，她的中考分只有513分。当然，虽然一个孩子不能代表，但你看我们去年整个北大清华的人数就上来了，就是考上六个了，我觉得这个确实能代表我们学校的这种加工能力。 对，因为我就脑子里想，就是说如果要500零几分的话，在全市的排名的一个位次，还是得几万名开后，这至少得几万名之后的，然后现在能排到前几百这样的一个名次的话，那确实说明了一个学校加工能力真的很强。 对， 确实真的很强。 包括那个不好意思啊，你看，包括我们的这个一本率，和这个一本率，你看达去年达到90%了，那跟三年前我们的入口分来比的话，这确实三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一个跨越。这也说明了，家校生之间的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互动， 对， 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关于自主招生综合评价了，因为现在其实这段是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非常的重要，怎么能够让孩子能有一个保底啊？就因为通过了这个，相当于能有这种降分的机会。那通过这样的一些学校的课程才能够培养出来。那什么样的课程在我们的人大附长学校里面有一个体现吗？ 是刚才已经也说到了嘛，我们这个特别的这个选修课程，我们的校内拓展课程和这个研究课程，都开设了，这叫竞赛课程、自主招生课程和大学新修课程。这里我想举一个，像我们这届高一和高二的孩子开了哪些呢？像这个物理的拓展课程，主要是研究这个高中物理，这个高端的物理，还有大学物理的一些部分内容都涉及到了，像还有我们物理的自招班，数学的竞赛课程，化学竞赛课程，化学竞赛呢还有化学的实验的竞赛课程，都在这里面，还有生物都开设了，这样我觉得确实能够满足这种高端生的一个需求。同时我们这个课程有一个什么好，我们聘请了我们还有本部的一些一直搞竞赛的老师过来，来给我们学生做这个指导和讲座，那实际上这个资源我们得到了充分的这种利用，就通过这几年我们的这个竞赛，参加北京市和朝阳区的这个竞赛的成绩也能看出来，北京市的一二等奖和朝阳区的一等奖的这种比例明显大幅上来，那么对他们敲开这个大学的自主招生的这个门吧， 大门 还是非常有力度的啊。 其实这也是 有帮助。 其实刚才听严校讲，一方面是加工能力强，一方面是高端的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很有信心，永远嘴角上扬啊，带充满了这样的笑容。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些学校的联系方式和我们的开放日，好不好？ 可以。我们学校呢，首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址，3w.rdfzcy.cn， 也就是人大附中朝阳首字母，3w.rdfzcy.cn。我们招生的电话是84158116，84158116。那么7月4号。也就是这个时候呢，学生已经拿到了自己的中考分了。七月四号上午9点到11点半，那么在我学校太阳宫南街8号会举办中招的咨询开放活动。那么活动的内容实际上涉及到了会介绍我们学校的办学的特色呀，高中的师资课程、选课走班都会介绍。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校园的咨询以及宿舍的参观。这样。 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下一所学校了。人大附啊，这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是由大兴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联合学校总校及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在开发区承办的一所12年建制的公立学校，也是人大附中在北京办的第10所学校。学校呈一校两址的地理格局，分别是位于开发区核心区和位于开发区河西区的东西两校区。西校区是新规划用地，将于2年后建成。东校区是已经拥有19年办学历史的12年一贯制学校，原名为北京市第二中学亦庄学校，2011年由民办学校转制为公办学校。2017年7月，原大兴区亦庄中学并入东校区，成为学校的一部分。目前，东校区占地12万平方米，学生3700余人，教职工480人。 课程建设是学校内涵发展的重要手段，活动是展示学生天性的重要方法。学校根植于育人目标的定位，提出了一个中心、一条主线、两个方向、三个维度，整体构建舒展生命的课程体系。学校借助名校资源、高校资源、开发区高新企业的技术资源，在不同学段开设创客、几何机器人、航模等课程。学生获首届全国青少年创客联赛特等奖，学校被评为北京市中小学科技教育示范校，并作为唯一一所中小学参加了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2017年12月，学校被评为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先进单位，课程研究成果获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走进下一所学校，来自于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的副校长韩东，韩校长。韩校长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同志们大家好。 到第三时段了，我们来介绍这个亦庄这边的咱们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你说这名字呢好像稍微有点这个绕，但实际上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北京二中亦庄学校啊，现在呢我们改名了，叫做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能不能介绍一下，在这个跟人大附中这个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密切的联系之后，我们的学校的现在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纠正一下，不是叫改名了 啊、哦，不叫改名了啊， 应该说从2017年10月30号，人大附中，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准备建一所新学校，将北京二中亦庄学校，和亦庄中学 合并啊、哦， 所以呢，这所学校呢是在人大附中联合总校和人大附中的关怀和支持下，努力办一所融入中外教育精华，创办面向未来的温暖的、负责任的、舒展生命的教育。我们以培养学生的自信、自由、自主、自省、自然的发展为育人的主线，将充分发挥开发区和人大附中联合学校两大优势，力争办成一所科技创新领先的学校。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意识到它跟人大附朝阳学校有非常相似的一点，就是说跟人大附的总校关系非常的密切。 对， 那所以呢我们想了解到的是不是会跟人大附朝阳学校一样，我们也有这样的留学班，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教学啊、编啊、进度啊一致这种情况呢？ 这一点应该说人大附中给予了我们这些兄弟学校同样的资源上的支持 啊， 是一样的。 所以就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啊，这考到我们人大附这个经开学校啊，咱们简称啊叫经开学校哈。 对对对， 经开学校以后，那同样也能够享受到这个人大附中所有的这样的教育资源， 优质的教育资源， 这样的一个辐射， 对， 太棒了。 嗯， 除了这个之外，那么本身我们自己现在在这个新高考之后，我们的学校在班级课程的设计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根据新的考试评价机制啊，我们会根据学生的中考的选考情况，进一步来分析学生的兴趣、特长和潜质。通过对社会发展的六大核心领域，给学生讲像STEAM 课程、商业、金融、经济、法学、设计、艺术、电影动漫、人工智能、人工智力运动这六大领域的讲座和选修课，和实践活动课，让学生去体验和认识他自己的潜质和兴趣在哪方面有他喜欢的，或者说能充分发挥他的个性特长的区域，我们给学生一定的分析和锁证的时间和空间。我们的课程设计是想在学生初三选三的基础上，进入高中以后再给他一科的空间的机会，给学生半学期或者更长一段时间，让学生去再做一次选择。根据学生的自主选课情况，我们想建立较为稳定的班级管理体系。我们认为咱们 中国教育这个文明积淀是有它成功的地方的。所以再借鉴中外教育的先进经验，实行班主任和导师双轨制，再利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对走班学习的情况和学生的综合表现情况及时的反馈进入综合评价系统，反馈给导师，及时做好学生的学习和情绪管理工作。我们在课程设计是在完成国家必修和必选的基础上，正在研发具有开发区特色和资源的课程体系，力争充分利用北京的资源优势和开发区的资源优势，给学生更加广阔的课程空间和视野。通过课程体系的建设，秉承创新是第一动力，努力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得到加强。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也是体现了我们在课程上的一些自主性上啊。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要跟人大附本部我们要有一个课程的统一，教案统一，试卷的统一，然后包括批改试卷的统一，同时我们也根据本身自己学校的特点，有了自己的这些特色的课程，包括我们的进度的一些情况。 对，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学校现在的就是走班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的高中呢，准备建三个实验班。一个呢是根据开发区人才家庭的特色需求，想建一个国际特色实验班。 国际特色实验班， 对，它的特点呢是对将来有接受国际教育需求的学生，高中阶段仍然接受传统文化和较为扎实的中国的基础教育。选修课程辅以国际教育和实践性活动，力争到高三能够使这部分学生达到国际名校录取的那个层次，进入国际名校就读。另外呢，刚才咱也提到了，我们和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和其他兄弟学校一样，也建充分发挥人大附中的资源优势，将人大附中的多年积累的育人经验和课程体系，我们也是做到两个人大附中同步实验班。 同步实验班，那么在实验班的整个教学上，其实跟人大附中的实验班的教学的 对是同步的， 一样， 完全同步的。 好的，但是它也是理科，所谓现在叫理科实验班吗？还是 理科实验班？ 好的，那么在这一点上，就是他们的进入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的理科实验班呢，由于我们学校呀。相比之下是理科比较强。现在我校有高中的规模比较小。生源数呢每个年级只有120人。特级教师现在有8人。省市级骨干教师6人。我们的8名特级教师能够覆盖理科的所有的学科。所以我们想呢，我们学校的比较强的学科还是在理科上。那我们这个实验班的进入，一是以中考的分数，以中考的分数；二呢是看学生的选科情况进行分层教学。 选科，那进校以后还要再摸底吗？ 不再进行摸底。 不再进行摸底了。 不再进行摸底。 就是纯凭中考分数，比如说排前60人啊，这三十个一班就俩班了。 对 啊，基本上这个节奏。好的。那么这几个班现在的成绩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由于我们学校去年的高一只有80人，我们刚才我说了是2017年的10月30号才成为人大附中的联合总校中的一员。 是。 所以我们是想对今年的新高一采取这种策略。 就是重新开始。 对。 一切重新开始，从头再来的状态。 我们相当于是2018年9月1号新入学的学生。要进行这种改革的尝试。 您说到这儿以后，我就突然想起到严校说到2011年那会儿刚刚 成立那个人大附朝阳学校的时候的样子啊，其实也是一样的。现在对于人大附经开学校来说，其实整个的状态非常的相像啊，就也是希望能够一步一个台阶，这么一步一步往上迈上去啊， 争取这样。 嗯，没问题，一定可以的啊。这校长有信心，那我们家长跟学生也一样会有信心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招生计划了。招生计划大概是分为几块呢？ 分成三块。 嗯。 一个是优质学校名额到校，是70人，第二部分呢是市级统筹，还有呢统招生，就这么三部分， 总共今年是招 120人， 好的，国际特色实验班刚才您没谈到，它是大概是怎么一个进入方式呢？ 它的进入方式呢，我们是根据高一的学生录取情况，对一些有这种需求的学生，要采取专门报名的方式。 哦，专门报名。 对 对。 然后，如果要是报淤了，咱们会有那个，比如说考核那种情况吗？ 对，我们只能说一个班30人。 一个班最多30个人。 对对对对。 最后，那实在是100多个全报了，那只能我们到时候考试，咱们筛一遍吧。 对对对 对。 对 吧？排这考试成绩最公平了。 对对对。 好，还有一个可能家长都会很好奇的是，刚才你也谈到了，我们也有这种像去人大附本部留学的这种机制。那么每年，比如说我们是考多少的，排名前多少，就是或者有几个名额，我们能够进到人大附的本部去学习呢？ 现在基本估计在6到10名之间。 6到10人之间。 对，因为我们的生源基数少。也不想给人大附中本部添太多的麻烦了， 造成太大的教学压力哈、啊，教室都不够分了。 对对对， 你北京好像现在已经10所了吧？ 已经给我们这么大的支持了。 对， 我们能够自己承担的，尽量自己承担点。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加工能力了，因为确实是一所新成立的一所学校，几所学校合并到一起，可能状态，然后包括成绩都不是很统一。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展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加工能力？因为作为一所新成立的学校来说，环校。 我想。我们学校在2019年的高考，应该对我们的加工能力有所呈现。 哦，一年就能够有体现了。 刚才我提到了，我校现有特级教师8人，覆盖了所有理科的学科，有的学科还有2位特级教师。省市级骨干教师呢6人。他们具有先进的理念，再加上呢，我校有一支特别年轻、特别奉献的、肯吃苦的青年教师队伍。这支青年教师队伍，如果说以参加工作7年为界限的话，他们占我们全校教师总数的85%左右。 哦， 我认为这支教师队伍是一支非常讲奉献、非常有活力、非常有希望的教师队伍。那么我们通过人大附中教师专家团队对他们进行引领培训，使这些青年教师呢能够尽快的成长。第二呢，我们正在做着跟大学科研机构做学生的关于脑科学发展和认知规律，学生的心理发展和认知心理，面对着成长发展具有个性特点的青少年学生，做到个性化教育，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引领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的动机，立德树人。虽然今年呢，我校的中招的入口应该是在区里排第9，有望今年的高考呢能排在近前5名。 哦，这也是强调自己的加工能力了。 应该说明年会更美好。 更美好。很有信心啊，这个韩校非常有信心。刚才您谈到了几个点，我觉得要拎出来说一说，因为每个学校在给孩子进行同学们进行进校以后选科的时候，其实都很困扰，究竟应该怎么选，是兴趣选呢，还是从这个你能力来选。刚才您谈到了一个所谓叫脑科学，然后包括心理学上，这个东西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很新鲜，准确吗？然后包括它是不是能够真正指导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您怎么看？ 我想我们面对的孩子， 嗯， 应该是一个具有个性化特点的学生， 嗯， 我们应该通过一些科学的活动， 嗯， 和实验，去真正的看清我们的孩子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长状态和心理状态， 嗯， 这样呢，对他施以适合他的教育， 嗯， 也就很少会出现所谓的逆反等等的情况了。 嗯嗯， 那么所谓因材施教， 嗯， 我们的教育是第一位的，知识教育我认为是第二位的。 嗯， 也刚才和兄弟 和 兄弟学校讲起的是的是，我们育人是第一位的。 是的， 如果我们孩子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么未必说我们非要去逼着孩子或者压迫着孩子去做什么， 嗯， 他们自己会主动的选择他们的发展方向。 对，总有适合自己的这样一些内容。我记得当时我在高考之前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对，但是肯定没有您现在做的脑科学啊，包括您请到中科院这样高端的机构做一个测试，到电报大楼那边，然后就做了大概俩小时题，做完了以后分析出来你特别适合当主持人，然后特别适合从事什么，反正基本上都是说话的行业，就是要么就是律师，要么是主持人，反正都是跟口才表达有关的。我说哎，这为什么会学这个呢？因为当时也没有这方面的特长展现，后来发现当时测的还是挺准的。 对对对， 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对于孩子未来的职业方向来也好，选课来好，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一点要首先为咱们这个人大附经开学校先鼓鼓掌啊！希望到时候过两年这个成果出来的时候，您再跟我们再好好讲一讲，好不好？ 谢谢谢谢。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就是其他的一些学生培养的一些特点。那么讲座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引进的资源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特点？ 嗯，由于人大附中经开学校有它的资源优势，是开发区的，很多高端企业， 嗯， 为我们的学生呢提供很多实践的基地，也就是说对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一个空间。嗯，它有一个弱项， 嗯， 就是离中心城区比较远。 对， 嗯，我们的北京的优秀的资源， 嗯， 像中科院呀、大学呀， 嗯， 可能在那个地区比较少一些， 嗯， 但是我们正在努力， 嗯， 跟一些像北大、清华和中科院，努力建立一种联系。我们的想法呢，是我们会根据我们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潜质、需求，开设适合学生成长的特色课程。 嗯， 努力为学生创造最美好的适合他健康成长的学习环境和服务环境。 嗯， 我们想建立，说刚才说是班主任制和导师制，随着学校的规范化管理， 嗯， 和学校的成长， 嗯， 越来越美好， 嗯， 我们建立的是班主任制、专家引领制，这就相当于生涯规划，导师制、学长制，最后达到私人定制。 真好，这是一个特别完美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了。因为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能不能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的联系方式？韩校， 学校，由于学校还处于更名阶段，现在学校呢仍然使用北京市第二中学亦庄学校的名称报考。招生办公室的联系电话是6789-5014。6789-5014。 好的，那也 另一个电话呢是8752-0976。 8752-0976。 对，8752-0976。 咱们今年有开放日吗？ 由于学校的现在正处于两个建筑区。所以呢学校今年不安排开放日，但是随时欢迎，想到亦庄北京二中亦庄学校学习的学生。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是 参观考察。 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